好啦，喂，士官， 啊，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恭喜阿文老师，阿文老基新春健康愉快。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呢样 啊，多谢多 系， 谢，咁我就喺加拿大啊嘛，所以 系 咧 啦， 就越洋用呢个现代科技啊嚟到同你谈话。今日咧，我哋准备讲呢个咧就《山海经》，《 系 山海 啦。 经》啊，好奇幻嘅。咁你先讲咗你嗰个最近有奇幻嘅 哦， 经历 系 先。 吓咁啊！讲《山海经》之前，讲一讲出电影先啦。最近即系其实你都知，我好中意睇戏噶啦，一放假猛咁睇戏。前嗰轮其实都系前嗰轮一出咧叫做香港个名叫《天煞二降》啊，《Arrival》英文吓，Amy Adams 做嘅。咁啊呢出戏咧就都叫有好多人咧会觉得要即系喺度话唔好啦。其实咧基本上我觉得呢个角度错咗，因为咧。香港首先，香港個名咧改做咩？天煞二降，搞到好似好大件事，以為又有啲飛機大炮大戰外星人嗰啲咁啦。咁但係其實呢出片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俾我嚟講，我覺得咧應該係列作咧科幻電影，即係關於外星電影嘅經典之一啦。即係如果喺我自己嚟講咧，第三類接觸嗰個咧就即係絕對係經典噶啦。佢最經典就係嗰個音樂，叮叮叮叮叮嗰個咁嘅外星音樂，咁啊做咗直頭全世界都會覺得話啊，同外星人溝通係用呢五個音符嚟到做一個聯絡噶啦。咁我第二出嘅科幻經典電影就係Mel Gibson 嗰出叫做空少啊，叫做Sign The Sign，係就係講個麥田圈有一啲嘅外星異象咁樣。咁呢出就比較多少少一啲外星人嘅樣同埋官能刺激大啲。咁啊，跟住落嚟呢出 Arrival 咧，我睇咧一路睇，我覺得哇，即係跟住落嚟呢個世代嘅外星電影應該係咁樣，即係唔係話單純就係話靠個畫面有啲怪獸喺度流口水，跟住捉人食人嗰種咁樣，而係話今次佢呢個 Arrival 咧，佢係講啲外星人，基本上成出戲咧，淨係影住幾條八爪魚鬚咁樣嘅嘢咧，就叫做外星人嘅。咁然之後就太空船咧，直頭都係好破天荒，就係好似一粒黑瓜子懸浮喺個空中咁樣，喺地球唔同嘅地方喺個空中，跟住咧就呢人初初就以為係會嚟捉人啊，破壞和平啦。但原來咧，佢啲外星人咧就係落嚟咧，係想同地球人溝通嘅。咁點樣同地球人溝通咧？雞同鴨講。咁啊，然後咧就有一啲地球嘅語言學家就同嗰啲外星人咧就慢慢嚟到去研究。跟住然後咧，原來外星人嘅語言咧，或者佢哋文字咧，就好似嗰啲咖啡漬，即係啲有啲咖啡漬咗入杯，跟住拎開個杯，見到張紙巾有啲茶漬咁樣嘅嘢。咁啊，一啲外星嘅語言嚟嘅。咁當中呢個過程咧，就係一個外星文化溝通嘅過程。咁然之後到最後就係話，即係嗰啲外星人落到嚟，原來就係話想嚟解救地球一啲災難，然之後咧就要等個地球完整翻之後咧，將來咧可以咧嚟到去救翻嗰個外星嘅嗰個物種咁樣。咁啊呢出電影好多人都會覺得，因為香港個名咧又改到以為好科幻啊，有怪獸睇啦，咁所以好多人咧，我留意到有啲網站啊，有啲人都話，哇點解好似呢出戲揾笨喎，悶嘅喎？但其實呢種咧係覺得應該係新世代或者係將來咧呢外星電影咧會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就係話用一個文化探索嘅方法，因為唔再係一種官能刺激或者外星人就一定係壞嘅咁樣，即係可能有兩種，一種係壞，一種係好嘅。咁呢種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比較係屬於關於講外星人點樣同人溝通嘅方法。即係當然啦，以前 E.T. 嗰個咁樣接觸嗰個就當然係即係好小朋友嘅方向啦，小朋友嗰個。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呢個 Arrival 天降二煞呢個咧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將會係一個外星電影嘅經典之一嚟嘅，係啊，呢出 呢个咧，呢、这个咧问题咧后边咧就有隐藏住好深嘅意思喺度嘅。第一咧，香港电影改中文名咧，就同国内咧同台湾有唔同。咁啊，呢个同个市场有关系。咁啊，一定要用一啲咧刺激官能嘅名字咧，嚟至系可以吸引人入去入场嘅，即系增加人入场嘅欲望。佢台灣咧就多數係直譯，喺大陸咧就都係用市場漸漸咧走向市場為主導嘅中文譯名。咁啊，香港咧因為個文化慢慢咧淪陷啊、低落啊，所以咧佢咧就唔會咧改到咁深奧或者咁詩意。以前咧我記得三級片咧都係好詩意，成首唐詩啊， 哦， 鳳 鳳門今次為君開， 君開，唉，成首唐詩， 有曬喺度。而家你千祈唔好用唐詩，因為冇人識唐詩，咁啊唔知你講乜，咁啊唔能夠注解噶嘛。咁啊，第二咧就香港人咧就漸漸咧庸俗啊，庸俗化，所以咧佢用咗咧一啲咧天煞啊呢啲字咧字眼咧，就與嗰、那個原來意思可能完全唔同嘅。嗱，你阿文老基，你有冇留意啊？好多報章咧個標題啊，就用咗一啲咧非常即係刺眼啊、吸引眼球嘅字眼。 而家叫吸 睛，但實際上外文咧完全都唔係嗰啲嘢嘅。點解咧？因為佢都係吸引咗你先啊嘛，呃咗嚟睇先。咁呢啲有欺騙成分，但咧最後咧就因為佢係要有商業嘅部署。點解商業部署呢？因為貴租。點解貴租呢？因為三高政策。因為香港咧霸權就係落咗地產度，收到佢鬼迷咁多租，咁所以佢不得不增高佢個成本，增高佢嗰個價格，又不斷咧用佢好多種方法咧嚟到吸引人哋消費。咁你呢個香港變成畸形社會啦。是吧？但是今天我們講的題目呢，都跟這個剛才你講的科幻有關的。 是啊， 我們今天呢準備呢講《山海經》。 是啊， 那麼我呢想講《山海經》呢淺講的就很久了，但是呢苦無對手啊，找了很久，差不多十年八年。那麼卒之呢今天呢能夠跟文浩基你呢後生年輕一代又係中意科幻嘅研究者，咁啊就能夠講到《山海經》咧，係我今年咧丁酉年嘅最大嘅得獎。 哇！咁抬舉啊，真係抬舉。 先講咧，唔好一定嘅，要深啊，深啊就有正話所講，人問明啊嘛。 嗯哼， 咁我哋可以教 淺講先， 及啲講講。 係啦， 咁啊對一般咧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或者咧其他嘅朋友咧都有啲益處嘅，尤其講到中《山海經》裏邊有啲故事嘅怪獸咁樣。咁啊，文老基，不如我哋講講《山海經》嘅來歷先好嘛？ 嚇係你所聽到嗰個歷史係點樣咧？因為其實好多個講法嘅。 講講個來歷，點解會有本書先？我開下頭，你啊跟住落去咯噃。 好。 咁啊，《山海經》咧呢本書真係好舊啊，舊到點咧？舊到咧可能不知年份啊， 系 咁啊！大約啲人咧估計佢咧可能遠於春秋嘅時候已經有噶咯喎， 系嚇 漢一定係漢之前啦， 系啦， 即係咧公元以前啦，耶穌未出世啦，已經有呢本書噶， 應該係秦代之後嘅。 咁啊，大家話咧都係2000年啦，係咪咧？ 差唔多啦，因為有多個講法。 呢本書咧仲有個奇處， 係 就是、本來咧。佢又有圖嘅，有公仔嘅， 系 咁啊！當年咧用咗圖像嚟到思維，圖像嚟到去講。後來咧圖像完全消失喎，而家我哋見到嗰種咧係明清兩代嘅加翻來嘅圖像。咁啊，晉朝嘅時候咧， 阿陶淵明， 陶淵明 係啦， 話見過喎， 《樓觀山海圖》。 我哋慘啦，我哋見未見過， 係啦， 就未知道。啊，呢個咧初步講講係佢一本咩書咧？你有咩補充資料？大家講下。 《山海經》啊，好多人咧都會有個誤傳，就係話會係大禹時代、百億時代嚟到嘅記錄嚟嘅。咁就係話，但係其實咧 喂，先講百億係邊個先？好多人百億邊個唔識㗎，大佬。 大禹啊，治水嗰個啦，係嘛？係啦。咁啊，跟住百億咧，亦都係嗰個時代嘅人啦。系啦，咁啊，就系话相传就系话系呢啲人咧嚟到去记录嘅咁样，咁嗱，究竟系唔系咧就唔知道，但系就一定唔会系全部，即系可能当中会唔会有啲系真系，如果有大禹呢个人啊，如果有百亿呢个人啦吓，咁啊系佢哋系咪佢哋记录咧，可能有部分系，咁但系咧就绝对唔系全部，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当中如果《山海经》细睇噶，佢入边有啲地名啊。或者有啲文化上嘅嘢咧，係喺春秋時代或者商朝之後嘅嘢嚟嘅，係啦。咁所以譬如話，有啲地方，譬如《山海經》入面佢提過，有個地方叫長沙或者叫象郡咧，就係、是、屬於秦以後嘅時代先有呢啲地方名嚟嘅，係啦。咁譬如話，亦都有啲人物嘅故事，亦都係商朝之後先有嘅故事。咁甚至乎觀念啦，有啲觀念，譬如話。 前嗰轮你咪讲过咩？四灵兽嘅，其中有凤凰嘅，系啦吓，有凤啊同埋凰啊两种嘢噶啦。咁其中凤凰佢就有五种色噶嘛，即系叫五彩啊嘛，五彩代表五德啊嘛。咁但系其实喺当中三句经入边都有提到系凤凰呢样嘢嘅，亦都有提到佢五彩代表边五德咁样。咁但系其实呢啲咁样文化观念咧，就绝对唔系话上古时代嘅观念嚟嘅。咁所以由呢啲所谓叫做入边佢所记嘅地啦，或者所记嗰啲叫做事啦，一啲故事啦，或者一啲叫做文化观念啊，五彩就系咩德义礼仁信啊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都唔系话上古时代嘅嘢。咁所以就會有好多就係話，係啦， 春秋之後， 應該係春秋末年至到呢個漢初，係啦。咁啊，因為嗰個叫做中國一個玄安，你知啦，應該玄安嚇，研究中國古代傳說嘅一個專家啦嚇， 神話嘅專家， 係啦係啦嚇，咁樣咁佢就都認為就應該係春秋之春秋之末同埋漢初嘅作品嚟嘅，係啦。咁所以頭先提到話阿陶淵明佢係提過佢首詩話樓觀係啦係啦樓觀山海圖啊咁樣，咁都應該就係話其實都係屬於係呢個有圖嚇，不過然後跟住先就有文嘅，因為點解會有人會有講法？ 好多人話有圖先有文嘅，係啦。 因為其實如果睇翻山海經， 仲有咧就係咧阿文阿茂姐，你有冇發現啊？原來咧，就算誒佢成書咧，一本《山海經》成書咧，經過一段長時間，即係唔會話一零十年咧，年十年咧，或者之間可能經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咧，累積而成嘅。咁但係咧，有幾樣嘢咧係到而家咧，好多人咧都眾說紛雲嘅。第一，究竟佢由《山經》同《海經》？佢裏邊係分咗兩大橛啦嚇，咁啊《山經》同《海經》咧裏邊嘅地理咧，好多人咧都好奇怪，究竟係講緊中國嘅地理啊，定係講緊世界嘅地理咧？ 係啊，呢、這個有個咁樣嘅睇法啦，係。 呢個咧相當之咧奇妙，令到我哋咧即係好著迷啊 ，amazing 啊，好著迷嘅。你又講講呢個情況俾大家聽下。 因為其實如果《山海經》有啲人就會話啊，係咪中國以內嘅地方啦？即係因為就係話《山海經》係中國嘢，咁啊，梗係中國以內嘅地方。咁有啲人亦甚至亦都會我記得倪匡韋斯利嘅小説咧係提過咧，就係話《山海經》可能係一個叫宇宙航行圖鑑添啊。咁佢一個科幻角度嘅講法啦。但其實咧，如果比較叫做稍微用一個學術角度正經啲睇嘅話咧，有本書叫做有本書都好出名嘅，叫《近幾褪色的記錄》，叫 Pale Ink。咁就係呢本書咧，個作者佢就係去咗就攞因為佢係研究呢個中國嘅神話傳說啦咁樣，咁佢就研究咗咧，原來發覺《山海經》入面所提嘅地方咧，其實咧就係話係喺美國或由加拿大至到墨西哥嘅地理環境好相似嘅，甚至乎如果攞翻當中嘅譬如話一啲山脈或者一啲嘅距離咧，即係 A 山去到 B 山咁樣嘅話咧，其實嚟講咧就係話原來同墨西哥至到加拿大境內嘅山咧係凸凸冚嘅，竟然係即係將嗰個英里轉翻做古代嗰、那個中國里數嘅時候咧，竟然嗰個距離亦都係一樣嘅，係啦，咁 亦近 係啦，亦都唔係就咁話係一兩座山有啲咁嘅睇法喎，而係話揾到好多嘅唔同嘅《山海經》入面唔同嘅內容嘅山咧，主要係研究山經嗰方面啦嚇。咁嚟到發覺係竟然有好多都係好相近嘅，因為其實如果係講翻《山海經》啦，有山同埋有海啦，《山經》就五章分為五章，《海經》就分為13章嘅，《山經》就 《山經》 山經咧，如果同細路仔講嘅話，就山經咧叫比較正經啲，海經咧就叫做比較奇幻啲。點解咧？山經就比較多啲一啲，係啦，山經比較多啲叫做地理上嘅嘢記錄，而海經咧就比較多啲神話啊一啲傳說嘅嘢嚟到做一啲嘅記錄。咁所以佢有13篇咁多嘅，係啦。咁所以頭先講過話嗰、那個 呢度 喺咗 呢度，我補充下咧。就最近咧，有研究，不過好耐都講過噶啦，話中國人咧嘅好多語文啊、語説話同埋文字咧，喺南美洲咧都發現嘅。 尤其咧喺啲山里边睇到嘅字咧，好多系中国咧好远古嘅一种咧算术。咁啊，呢个咧好有奇妙啦吓。第二咧，中国人嘅语言咧同咧南美洲嘅一个国家系好接近嘅。 系 呢个国家叫秘鲁。 嗯嗯。 咁啊，点解会隔咁远咧，都咁接近咧？咁有啲人就讲咧，可能系中国人咧好耐以前史前啊，咁咧嘅一个迁徙嚟嘅。咁啊，亦有讲过咧，南美嘅印第安人，所谓印第安人就系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嗰阵时候咧，就当咗嗰度印度啊嘛。 系啊， 嗰个叫印第安啦。Indian 咧嚇，其實嗰度唔係 Indian 嚟嘅，未到，佢唔知啊嘛，嗰、那個波羅布唔知道，咁咧就當咗個印度，所以後來咧叫咗印尼安人。咁但係咧好多而家嘅證據都睇到咧，美洲裏邊嘅所謂 Indian 咧印第安人咧，其實咧字咧亞洲嘅喎，亦有好多人咧會。認為是中國的漢族人或者是蒙古族人呢一路透過白令漢呢是行了去南美的喎。 是。 剛才講的那個山海經記載到落基山脈很多人都講啊。 是啊是啊。 都相當呢可能有可能性。 是。 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性。咁啊，變咗咧裏邊咧啲奇珍異獸好多咧，中國未必有嘅，出現咗咧有啲咧描述咧都好接近。咁一陣我哋咧即刻咧就會有機會就有興趣嗰啲係奇獸啊，幻獸啊， 係啊，係啊。不過你講起 咧，逐講埋故事啊，好多好多正話你講魚鵝咧。啲大作家咧，亦系研究呢个中国神话嘅专家咧， 系啊， 辑好多咧《山海经》嘅神话故事。呢个系中好多人话中国冇神话，有啊，再慢慢讲吓呢个神话故事。 帮你 咁呢个《海经》先咧，《海经》咧佢分开几尾噶喎。 不過唔係，不過補充翻先。頭先你講起咧，話其實中國人以前咧係去過啲唔同嘅地方，即係我哋而家個概念就係話，喂，你咁古老嘅話，你中國人走嚟走去，成個中國都走唔曬啦，冇理由可以會話所謂越洋去到咁遠咁啦。咁其實都唔單止話係，譬如話《山海經》呢一樣嘢，所謂譬如如果就咁講話，《山海經》入邊記嘅嘢，可能有啲人就話啊，好荒謬嘅光怪陸離嘅嘢，算數啦，唔講。咁但係其實咧，有好多嘅一啲中國古代工藝品咧，都記錄咗一啲咧叫做以前中國人有可能係去過外邊嘅地方嘅，即係譬如最簡單啦，鴨嘴獸知道啦，鴨嘴獸就澳洲特產嚟噶啦，澳洲特產。咁啊，原來咧我睇書咧，一陣呢個圖咧可以 show 出嚟啦，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切觀嚇。呢個咧係一個鴨嘴獸嘅玉鎮嚟噶，咁啊係咧就係南北朝嘅玉雕啊，南北朝嘅。咁啊南北朝嗰個時代，即係五世紀左右嘅時代，咁啊。中國人就理論上就冇可能會見到鴨嘴獸，因為鴨嘴獸就係啦，因為即係如果按照生物學嘅嚟講咧，鴨嘴獸就應該淨喺澳洲嗰度先有嘅啫嚇。咁嗱，唔排除會唔會話，咦原來中國以前鴨嘴獸，但係就任何嘅考古啊，任何嘅生物考古都冇話中國係鴨嘴獸啦。咁於是乎咧就係話，究竟點解南北朝時代竟然會雕咗一隻係真係咁樣？真系咁样嘅鸭嘴兽咁样嘅嘢出嚟咧， 系啦，我哋俾幅图咧，好清楚过你用嘅呢个电脑。 冇错冇错吓，咁所以嚟讲咧，所以嚟讲就系话点？ 等我哋阿哥咧同我哋上嚟， 系专业啊， 吓。呢阿文老经理呢个咧证据咧仲有好多嘅， 系啊系啊。 譬如咧，我又举下人咧就好中意讲麒麟啊， 系， 就话一种。瑞獸，尤其咧，譬如而家前幾舊年記得咧， 撞咗衰三年咯， 冇麒麟咧， 唔好講啊，影響選情啊， 俾人告啊，唔好讲啊，系啊，唔好讲啊，系啊， 系啦，就奇轮咧，就系一个瑞兽，就唔系咁容易出嚟嘅， 系 要有圣言咧出至会出现，咁、 嗯、 啊，所以中国人咧就好希望咧有奇轮嘅出现啦， 嗯， 汇报俾京师嘅皇帝知噶啦，咁皇帝好开心啊，听到有奇轮、啊，即系话自己人君咯，咁样咯，居然有人送咗只麒麟俾中国 啊，系啊， 呢麒麟咧，大家都唔，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原来麒麟咧，整个蝙蝠图，大家睇咧就知道啦。原来系而家嘅长颈鹿。 系啦、 啊，拉嚟中国，因为中国咧根本冇呢只咁样嘅头。咁咧，于是乎咧，佢就觉得咧。就是呢只就係麒麟啦，睇到咧，皇帝都俾佢愚惑咗，咁啊唔係奇噶呢個世界好多，譬如我哋正話講怪獸裏邊咧，其實咧中國到漢朝啊，由印度至輸入獅子， 係啊， 獅子咧唔係而家嗰個獅喎，係老獅嘅獅喎，嚇 係啊冇狗爪邊嘅， 啲老獅嘅，唉冇錯，咁啊。印度裏印度就有獅子咧，一定有啦。非洲有獅子，中國冇。中國最巴閉嗰個獸咧就老虎嘅啫，係嘛？咁啊，所以咧個獅子咧，而家擺石擺喺門口嗰啲石獅咧，係漢以後啊， 係 嚟之後咧就自由嘅。咁咪所以咧，當年如果《山海經》裏邊冇只獅子咧，就大家唔好怪。 係嚇。不過頭先講起麒麟。講起麒麟咧，日本咧，因為你知道我都叫識下日文咧，日文咧其實叫長頸鹿咧係 kilin 嘅，都係麒麟嚟噶，係啊，所以日文如果係啊，日文如果譬如話去睇嗰啲動物園啊咁樣咧，睇長頸鹿咧，佢哋係寫 kilin 即係麒麟啊，麒麟係啦，咁而日本咧亦都係有麒麟，即係幻獸呢種麒麟嘅。所以日本其實咧，亦都係同我哋中國一樣咧，就話如果講到麒麟咧，係會有分兩種，一種就係現實世界有嘅長頸鹿，又叫麒麟；咁另一個就係幻獸世界嘅麒麟，即係好似獨角啊，一隻馬，一隻獅子咁樣怪獸嗰只，係啦。咁日文佢都係咁樣叫嘅，叫長頸鹿做麒麟嘅。 哦，嗱，呢個又增加好多知識啦。 嚇，係。 咁講到麒麟咧，就有旁邊嘅説話又加一加喎。 嗯。 原來咧中國人嘅麒麟咧，有啲人咧就話係咪即係西方嘅獨角獸咧？ 嗯 ，Union 即係嗰只unicorn 咧， 係 unicorn。 unicorn 咧獨角獸同麒麟係有好大嘅差別，好多人唔識嘅喎，唔知喎。 係， 因為咧角咧就係硬殼，麒麟嘅角咧係肉質嘅，即係佢有個獨角。 嗯哼。 其實都有個獨角嘅喎，但係肉質嚟嘅，嗰只嘅獨角咧，佢係角質， 係 嚇，係大家咧都覺得有角嘅獨角或者一個角唔係兩個以上高嘅角咧，係一啲咁，所以咧就兩樣嘢都覺得咧係一個好特別，其實兩樣都係幻獸嚟嘅， 係嚇，咁啊嚇，咁啊如果係西方 unicorn 嗰只咧，啲人就會話係咧，就專門就會去一啲好純潔嘅少女嘅身邊，咁就會自動順服嘅，係啦啊咁啊，但係咧就亦都會有講話，就係點解呢啲人以前啲人會點解會捉嗰只獨角馬咧？就係話因為佢嗰只角咧係可以辟邪解毒，甚至乎咧就可以 解毒 嚇、切咗佢只角嘅話咧，就可以咧嚟到去號令一啲嘅生物啊咁樣嘅嘢添，係啦。咁不過如果而家 最緊要咧，佢解毒同咧可能嘅生活咧有關係，因為咧好多人都相信咧西角咧係可以解毒， 係啦， 西牛好角啊，西牛咧亦係獨角獸嚟嘅，一個獨角，有啲兩隻。咁咧聽聞咧以前咧屋有藥材鋪可以賣嘅喎，而家就梗係唔得啦，而家係瀕臨絕種嘅動物啦，唔種啦。 嚇！ 咁啊，以前咧我。正仔時咧去藥材鋪見到咧喺嗰個玻璃櫃度咧有陳列出嚟嘅，嗰、那個犀牛角咧成隻角好靚嘅，不過好貴嗰陣時都 辟邪 嘅喎。咁啲人話啲細路仔發燒咧角咧 喺个水上攞本水啊，磨一磨佢， 吓， 冇乜嘢都冇发生嘅，就俾呢个小孩子饮咗，饮完之后咧，呢个细路仔咧发烧咧，自然会退烧咁讲，吓，咁啊即系话咧有神效咯， 吓辟邪噶嘛，因为话灵犀啊嘛，系啦， 系另外有另外灵犀咧，就系灵犀点通就系佢话。嗰個尖端咧，去到尾度有一條白線啊嘛， 係啦係啦， 咁啊能夠咧一個通靈啊嘛， 嚇， 咁啊當然咧呢個另外一個故事啦，我慢慢講，但係咧好奇怪喎，喺《三國經》裏邊角喎， 獨角獸， 啊 有《三國經》入邊有起碼提過有。 唔系话好似我哋嘅独角兽里边嘅独角兽，佢、有啊，佢有几只马， 系啦，系啦， 有几只马咧系独角嘅， 系啦， 但系咧就唔系西方嘅独角兽， 系啦，吓，不过都系以 呢度咧有 单角嘅，系有几种 相同， 譬如有只叫曾啦，吓就九爪边做个风筝，做个曾字啦，系啦， 马字边反正我哋俾人睇睇吓， 吓， 系啊， 一个跛叫跛马，一个叫做博啊博字就。马字做个交字系啦，马字做个交字咁样 吓。我哋一阵咧，俾个俾嗰啲字嗰啲听众，而家睇唔到嘅，因为反光。 哦，另外仲有一只叫宽梭，咁啊都系好似马咁样，都系独角嘅。嗯， 系系。咁山经你仲有咩讲补充？佢有好多系矿物同埋药材嗰个。 系系啦。 喺山经里边。 系啦，不过嗱，如果讲起山经山经或者山海经呢啲咧，佢其中有好多嘢可以同日本嘅一啲神话传说或者同外国嘅神话传说比较，因为我发觉如果睇《山海经》，叫做可以发觉好多嘢咧，就系、是、中国嘅嘢咧，始终都系以实用为主啊。因为其实嗱，如果讲翻咧《山海经》，点解好似一路到而家都未唔系好多人重视佢咧？就因为啲人好似觉得话光怪陆离啦， 荒诞 系有少许荒诞啊咁样啦，同埋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因为个实用性不大，实用性不大，因为觉得好似呢个冇乜关系，或者甚至乎冇乜文化价值，甚至乎可能因为话《西游记》而家拍到烂啦，呢出片都已经呢个古仔，咁嘅话咧都其实好似仲有一啲嘅文化价值咁样，咁好多人都评定《山海经》个文化价值唔高咁样，咁但系其实如果细心睇《山海经》嘅话咧。其实《山海经》入面咧系最着重实用性，因为其实佢任何一种动物、任何一种嘅植物，甚至乎任何一嚿石啊，都会话可以又可以治病，系啊治病啊诸如此类嘅嘢。嗱，唔好理佢系真定系假嘅先啦，但系佢全部嘢都有一个实用性嘅。但系相反咧，如果睇外国或者譬如话我比较熟日本《百鬼夜行》呢、这个又系一啲外国日本最流行嘅一个记录啲鬼怪嘅一个书啦，之前都讲过嘅《百鬼夜行》入面咧就。嗰啲妖怪係冇任何嘅所謂實用價值嘅，反而就係有啲惡作劇，就係話啊，佢嚟咗你度就淨係會倒洗你個茶壺，或者淨係幫你拆天花嗰類咁樣嘅啫。咁反而咧個作用咧就冇乜嘅。咁但係《山海經》咧，中國人咧其實好着重個實用性嘅，所以我覺得《山海經》呢個咧，佢係真係徹徹底底地咧係真係中國人寫嘅。咁就佢嘅實用性係好大。系啦，不过亦都会留意到一样嘢咧，中国系真系好所谓叫民以食为天嘅。睇《山海经》都发现到，因为佢全部嘢咧都系话边一种怪物，又系唔好理嗰种生物有冇先啦，全部都系食嘅，食咗佢就可以治乜，即系治咩病，治咩病，系啦吓。咁样咁，所以其实睇呢个亦都睇到中国嘅文化，就系话佢系好着重实用性，同埋好着重食呢一样嘢。不过到最后，始终而家啲人都好似觉得话《山海经》比较荒诞少许。咁就變咗唔係一個文化價值咁高嘅嘢，咁樣咯。 哦，這個、呢個咧，睇下你用乜嘢嘢嘅角度睇咯。因為咧，如果係農業社會，中國咧就以農立國。 係。 佢咧，尤其去到漢朝嘅時候咧，已經係好固定嘅農業社會嚟。佢同遊牧民族咧，差唔多咧係一個分隔嘅。喺長城咧就分隔咗你呢個遊牧民族同埋呢個。農耕民族，咁呢個農耕民族咧有佢嘅自己嘅哲學嘅，譬如剛才講實用價值，實用價值呢個係農業社會嘅一個特點嚟嘅，樣樣嘢都要實用，點解咧？因為田唔係咁多，水唔係咁有利，渴與天旱，哎呀，咁啊更加結啦。 或者遇蝗蟲更加是一個災禍，災禍是很多，甚至乎呢黃河泛濫，河的泛濫亦使到呢這個天災又引起人禍，所以呢是很注重現世同埋好注重咧呢個實用嘅，所以呢個咧唔係一個工業社會嘅攞原料或者打獵嘅或者採集嘅社會嘅哲學思想嚟嘅。咁第二咧，剛才你講到咧《山海經》嘅文化咧，呢個咧係一個好特點，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中國人咧，自從咧漢朝啊種呢個儒家之後咧。就廢絕百家，咁咧變咗咧好多時咧係冇咗其他除儒家之外其他嘅講嘢嘅講法，咁啊研究呢啲其實咧係一個非常之咧非常進步啊！而家嚟講非常進步嘅一個文化，因為冇神話咧，冇宗教咧，呢、這個世界咧就未曾有文明嘅開始啦。文明開始咧，就係、是、神話嘅開始。人類嘅神話就係佢嘅最早嘅思想、最早嘅諗嘢方法。咁一陣我哋咧，下半月咧，都仲可以講下咧，《山海經》裏面嘅幾個好出名嘅神話。係，譬如咧，夸父追日啊， 係啦。 譬如係咯，幾個都，譬如刑天冇乾 斬頭 啊，呢啲啊，咧係好有趣嘅。而一體會到佢嘅意思之後咧，這個意思本身就係一個文化嚟㗎啦。所以呢個文化咧意義咧，唔係淨係在於實用，或者係而家咧用實用主義講，係咪即刻揾到食先？係咪即刻有分先？係嘛？因為學校唔考嘛，會考唔考啊？教書就冇噶嘛，所以咧好多家長啊、老師啊，未必一定中意你老你哋啊文老師或者其他同學啊同。同阿先生咧就講述呢啲嘢嘅喎，咁奇妙。 唔好話喺課室講啊，放咗學出去講都未必俾你啊。 冇錯，我咧嗰陣時僆僆仔嘅時候就好喎。我哋啲老師上堂咧，通常唔講課嘅喎，通常係講呢啲嘅喎。所以我好細個已經識到知道邊個係刑天喎，已經識到邊個係咧夸父喎。真係奇，真係奇妙個世界， 冇教喎，夸父啊、刑天呢啲小学啦、课本冇教嘅，中学更加唔好讲啦，冇教嘅。 系，但系我细个嗰时咧，老师咧会讲嗰时咧，我记得我细个嗰时仲有一本书咧，系啲儿童读物嚟嘅，里边咧都记载好多呢啲咁样嘅故事，譬如后羿射日啊，譬如嫦娥奔月，呢啲系中国嘅传统嘅民间故事或者叫做童话故事，但系咧。老师通常咧，或者家长通常咧，都系讲故事，就唔将里边个含义啊引申出嚟讲俾大家听。一阵咧，我哋咧将个引申咧，都真系学好多嘢嘅。一阵记讲讲咗呢个山，讲完山经先。山经仲有咩嘢补充啊？ 都冇啦，都系咯，都系山经啊，正经啲啲嘢。系海经就比较多少少啲奇怪嘢啦。系你睇海经系啦。 我哋仲有时间啊？ 有。 即系呢个钟头仲有时间。 有吓。系啦，海经你啊最深刻系边度？ 奇妙，佢有海内同海外喎。 系， 而家我哋用紧海外呢两个字咧，即系中国版图以外啊嘅地方咧，都用海外。咁啊，海内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海内就讲紧咧我哋大陆。咁啊，有两种嘅唔同嘅记载。咁當然咧，我哋睇睇海內同海外咧個記載咧，佢集中幾樣嘢嘅。我最有興趣，我唔知道你係咪咁樣有興趣。我最有興趣咧就裏邊啊嘅神話故事同埋咧裏邊嗰啲怪獸啊。 係啦， 你係咪有興趣呢啲嘢？係 有興趣呢啲。其實最初接觸《山海經》我相信好多人會中意睇《山海經》，其中最緊要就係話佢入邊嗰啲神話或者佢啲怪獸嚇，即係呢個係最吸引人先嘅嚇。如果而家譬如我睇咗好多《山海經》嘅書，其實呢啲怪獸我當係一個糖衣先，吸引咗你先。其實慢慢逐層摸落去嘅話咧，發覺 入面嗰啲根本唔係怪獸啦，其實根本係有多動物係有噶啦嚇。同埋入面根本就係、是，譬如頭先你所講嗰啲夸父追日嗰啲古仔咧，其實嚟講就係話會唔會其實可能係根本講到某一個民族嚟到去為咗去尋求一個好啲嘅環境嚟到去大舉遷移咧。咁然之後就只不過係將佢當咗一個夸父嘅巨人咁樣咧，即係其實當中都有啲咁樣嘅叫做文化含義咁樣嘅，係啦。 係咁啊！如果咁樣咧，不如講幾個呢啲民間故事或者傳說咧嘅故事俾人聽，因為聽眾咧好多咧中意聽故事噶嘛。 嚇！ 咁啊，講嘅夸父追日嗱呢、這個字咧，我咧陣會俾大家睇呢個字咧係夸字， 係 即係。足字边加落咧，就变咗夸张个夸，夸步个夸，而家都系夸父。咁系一个咩人物嚟嘅咧？文老基。 咁啊，夸父追日呢个系一个巨人咁样啦，佢就系 巨人嚟嘅， 系啦， 巨都好犀利噶， 系啦吓， 真系我哋大好多倍嘅。 佢就系话要去其实好似同希腊神话系咪都有类似，就话、是、要战胜呢个太阳，或者要去追到呢个太阳，就每日嚟到去追赶佢。咁但系就始终其实就系人不能胜天噶啦。咁啊，跟住到追到最后嘅时候就筋疲力竭，就死咗喺一个平原嗰度啦。咁啊，然后跟住身体上嘅眼啊，嗰七窍咧吓，就流咗唔同嘅水出嚟。咁啊，然之后形成咗中国唔同嘅一啲嘅河流啊，甚至乎毛孔啊或者毛发咧，咁就变成咗唔同嘅山唔同嘅山啊，唔同嘅树咁样嘅，系啦。咁、那个大概就系咁样啦。 系啊，夸父咧个巨人咧，佢就好想战胜个太阳。 系。 点解会同太阳呢个物体咧有关咧？因为咧古人咧，尤其史前咧文化未曾咁发达嘅时候咧，中外古今咧都系对太阳咧，即系古时都系对太阳系一种敬畏嘅。 系。 咁所以咧，太阳神咧系一个好高。无上嘅一个威力嚟嘅，咁大家咧都好惧怕嘅。点解咧？第一，佢嘅热力咧真系晒到你，甩皮甩骨嘅喎。 系啊，梗系啦。 第二，冇咗太阳又唔得喎。佢嗰日唔出咧，你系阴天咧，你又周身唔自在。 或者有十个嘅话又唔得，所以要射个九个啦。 系啦，咁样系又唔得。好啊。中间呢，如果有一次日食呢，啲人呢觉得呢天狗就食日喎。咁呢就即刻呢要打锣打鼓呢要赶着天狗喎，驚住太阳出返嚟喎。咁呢冇咗太阳又唔得。有佢喺度呢又好炎热，同埋呢好攻击性。咁所以呢太阳呢係变咗一个有威仪。嘅形象变咗，而家将佢拟人化之后咧，就系一个咧至高无上，而咧又好难抵御嘅一个天神嚟嘅。 系 咁啊，夸父咧系呢个巨人咧，好希望咧佢能够捉到太阳啊，能够揾到太阳，于是乎佢咧一路追。咁你知道咧嗰阵时未有一个科学嘅。嘅形式咧，太阳系中心，地球啊围住佢转咧，就一路以为咧太阳由东边升，就由西边落嘅啫。咁于是乎咧，就一路咧跟住呢个轨迹咧就去追啦。咁一路追一路口渴喎，一巨人一渴啊，就咧饮晒黄河嘅水喎，饮好多黄河嘅水。咁啊，点解饮黄河咧？即系呢个体会到咧啊，同埋喂水啊。黄河同渭水两大水流嘅水，咁我睇到咧，当年咧呢个传说咧，呢个民间传说或者呢个神话咧，系北方嘅，佢唔系饮咗珠江水，又唔系饮咗城门河，有冇饮咗咧黄河嘅水？咁卒之咧都顶唔顺，渴死咗啦！渴死咗之后咧，正如你正话讲咧，只手咧就化做咧。桃林啊，变咗桃树个桃，咁身咧就啲毛啊咩咧就化成其他植物，咁啊变咗咧佢成个身体咧都留咗喺世界上咧 令呢、這個人民得益嘅。咁啊喺我哋細個時咧，哈佛追日咧呢、這個咁樣樣嘅所謂神話故事咧，佢有個意義嘅，就係、是、咧人咧係升唔到天，但係咧永不放棄，繼續要同天鬥。毛泽东话斋啊，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乐其乐无穷啊嘛。佢真系咧要同佢斗，虽然系唔能够得到胜利，但系咧不断咧同大自然咧嘅斗争咧，不断嘅开拓咧，大自然咧系有佢一个咧人类嘅愿望嚟嘅。因为有咁嘅愿望，有咁嘅志向咧，然后咧世界原来至可以咧一路进步喎。物质上就可以进步，系咪啊？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咧，你甘心情愿咧被佢征服， 听天由命， 或者咧我咪就永远唔出山洞。 系， 我哋嗰时就话西方都话，人类如果唔出山洞咧，永远都系喺个穴居里边咧。我哋今时今日咧，我同你咧都怕者仲系廿零岁就拜拜，都冇同其他动物咧，仲要睇一个好低等动物，因为你咧好多。大动物，譬如老虎咁样，唔系一定要入动物园先咬死你喎。普通咧都咬到你七彩喎。蛇虫鼠蚁都剁咗你喎。所以咧，人类不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啊，唔能够成为咧呢个领导世界嘅中心啊。咁所以咧，呢个故事后边嗰个中心咧，后边嗰、那个那个用意咧，其实咧，好大嘅对人类一个鼓舞同埋一个歌颂嚟嘅。 系。 咁呢个咧喺出呢、這个故事出于咧《山海经》咯 吓，系啊。 咁啊，另外故事咧，你记唔记得有个刑天啊？一阵咪俾大家睇睇刑天个形象。 吓，好得意啊！个刑天就啊，不过西方都有刑天呢个形象噶喎。 有 系啦， 有啊。 西方嘅神话传说一模一样添，个直头真系又系揸盾牌，系啦。 你有冇个幅图啊？ 有有有。一陣我揾翻嚇 show 出嚟， 俾埋加上去。咁呢個咧， 先講講刑天個樣係點先啦，未必有人知道住。嗱，刑天個樣咧就係一個人冇頭嘅，咁啊就冇著到， 係啦，一個人啦， 一個人嚟噶，係啦嚇，冇頭，咁就俾人斬咗頭。咁至於邊家俾人斬頭，一陣再講啊。咁但係佢斬完頭之後咧，就冇死到嘅，就反而咧就左手揸盾，右手揸矛咁樣嚟到做一個抵抗性嘅動作啦。咁佢點樣睇嘢咧？就係攞心口叫咩乳頭為眼，就係啦，就係個乳頭變咗做眼咁樣嘅。咁就變咗好似一個肚，一個喺個肚皮嗰度有個口啊，有個鼻咁樣啦嚇。咁樣咁嚟到 肚臍咧就做咗口， 係啦，嚟到去做一個做一個抵抗嘅，係啦。咁點解佢做一個抵抗咧？就係、是、想同阿皇帝係咪啊？同阿皇帝嚟到去抗衡嘅，係啦。因为话就话原来嗰时咧就系刑天咧嗰时佢就系属于蚩尤嗰边嘅系啦，不过 系炎帝 系啦系啦，不过系炎帝系啦吓，咁啊都要讲翻先吓，好耐以前就系话皇帝同埋蚩尤嗰边啊两边大战咁样，皇帝就赢咗，咁所以皇帝历史不嬲都系噶啦，胜者就为王，胜者就系忠噶啦，系啦，咁所以皇帝就属于忠嗰边嘅，蚩尤就属于叫奸嗰边，咁因为佢打败仗啊嘛，咁样系啦，咁啊刑天佢就属于帮阿叫做帮阿蚩尤嗰边嚟到打仗，咁佢打输咗啦，咁就俾皇帝嚟到去锯头啦吓，系啦吓捉咗，跟住喺跟住斩头。斩完头之后咧，都竟然刑天佢始终咧都系忠心于阿蚩尤啊，咁始终咧就竟然都冇死到，咁竟然咧就化为一个冇头嘅一个叫妖精啦吓，咁嚟到去继续系揸住啲矛，揸住啲盾咧，要嚟到去继续去做一个抗衡咁样嘅举动咁样啦，啊，咁呢个就系刑天，系 啊，呢度咧有少少咧更正先，刚才咧我哋话冇刑天冇干戚，干咧。就是盾牌，啱啦。戚咧唔系长矛，戚系斧头啊。 哦，系，斧头吓。 所以咧，佢仍然揸住一个斧头同埋揸住个盾牌咧嚟到去战斗，仍然打仗，仍然咧同皇帝砌过。咁当然咧，我哋而家讲咧，好似刑天系一个即系 bad guy， 即系喺嗰边帮炎帝啊。但系咧喺中国历史里边咧。 皇帝同埋炎帝其實都係我哋祖先嚟嘅，所以我哋話 炎黃子孫， 炎都係我哋嘅民族嘅先驅嚟嘅，祖先嚟嘅。咁嗱呢個咧，剛才你講咗呢個故事之後咧，佢後邊有個好重要嘅message， 好重要嘅觀念喎，就係咧，原來中國人咧喺呢個神話裏邊咧睇到咧係唔肯投降、唔肯衰嘅喎，佢仲要咧係啦，佢個鬥志咧好興旺嘅，啊！我哋正話講刑天呢個咁樣樣嘅神話咧，裏邊呢個主角咧就叫刑天，刑天咧就係、是、一個咧咁樣嘅人，永遠不敗，永遠唔肯認輸，俾人斬咗頭咧，仍然咧將個身體化為咧一個將個 body 啊，將個身體化為一個人形，就仍然同你砌過，仍然同你打過，打到最後尾可能煙飛。灰飛煙滅，都照同你砌過。咁呢個咧係一個非常咧堅強堅忍嘅一個民族性嚟嘅。咁你記得咧喺《山海經》裏邊仲有一個咧叫做夏耕之師啊。夏耕之師亦係一個咁樣樣嘅形象嘅喎。夏耕之師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冇咗頭嘅，仍然用身體。作為佢眼啊，同埋作為佢個口啊、鼻啊嘅一種咧表現，佢呢個咧就唔係炎帝同皇帝打仗嘅時候嘅將軍啦，嘅武士啦，佢係咧周武王啊討伐呢個紂王時嘅一個戰士嚟嘅。咁但係兩個故事咧都其實咧都係講緊一個不屈不撓啊嘅戰士。就算俾敵人處死咗，斬咗個頭去，仍然咧堅持要砌落去，打落去。呢個咧中國人嘅一個咧堅持，同埋唔肯後退，唔肯投降嘅一種咧性格使然。 所以 好似而家咁咧，個個都腳軟。 所以陶潛喺嗰個讀《山海經》嗰度，其中佢有個詩都係講到話，刑天冇乾戚，跟住就猛志固常在，其實都對刑天呢個角色都係一個正面嘅評價嚟嘅。反而就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會所記得就係話蚩尤就係一個比較個樣係邪惡啲，或者感覺上比較邪惡啲，反而就對刑天個評價咧就比較正面啲嘅。不過其實講翻頭先刑天咧，以語為手，以語為眼，跟住以詞為口咧，其實呢個咧都啱啱點解會攞個魚頭嚟到做眼咧？因為當然啦，你冇咗個人頭嘅話咧，就當然個形狀就唯有就係以呢度嚟到去做眼啦。不過如果其實喺好多嘅神話傳說當中咧，其實因為魚頭嘅話，其實都係同一個同性有關啦。其實如果喺神話當中，佢就同性有關或者同眼睛有關嘢咧，都係代表生命嘅一个生命嘅原始系啦，咁所以其实眼睛就将啱啱好喺正乳头呢个位置咧，就啱啱好两样嘢，眼睛同呢个性呢样嘢重叠咗，就变咗做一个咧叫做同生命力或者同一个复原力有关嘅一个象征咯，系啦， 系冇错系吓，嗱佢呢个战斗咧就系、是、一个咧一个不屈不挠啊，喺呢个中国嘅文化里边咧，其实咧對於即係細路仔嘅時候，佢對於呢啲咁樣樣嘅人物咧，刑天啊，耕夏之師啊，夏耕之師啊，同埋咧呢個夏父咧，非常之崇拜嘅喎。 係 點解咧？因為咧嗰陣時嘅老師咧都講出咗咧呢個裏邊神話嘅含義。神話我哋知道咧，佢唔係淨係咧。讲出一个有趣嘅故事，或者先民咧嘅思考嘅方法，而系咧后边咧系成个文化嘅里边嘅心意喺度嘅。每一个唔同嘅民族咧，有佢自己嘅文化嘅心意，都隐藏咗喺佢嗰个神话里边，由个神话咧表达咗出嚟。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咧，虽然学校唔教咧，但系咧。都應該讀，好似我哋細路仔嘅老師，我小學老師講嘅喎，都應該講俾你聽。因為點解唔係淨係講個故事咁簡單， 係講埋個精神、個意義喺度。咁呢個咧，對於成個細路仔嘅華夏文化咧，都有一個咧好深厚嘅認識，係嘛？呢、這個神話故事。咁啊喺《山海經》裏邊咧，相當多呢啲故事嘅嚇。係咪時間點啊？差唔多啦。 喂，仲有時間嚇，十分鐘左右。 咁誒係啊，咁裏邊咧，我誒順便講講咧，呢個神話故事裏邊咧有好多咧，除咗怪獸咧，留翻陣我哋下 集講， 第二輯講好嘛？呢輯咧，我講埋咧，另外一種咧就叫做奇怪嘅國度啊。 角度哦，嚇角 跟住角景，佢裏邊咧有好多咧《海外經》裏邊咧，哇！真係咧使到你都唔知道真定假嘅。譬如咧有個叫做驍咧，就係驍雄嘅驍，驍陽國 係。 你記唔記得有個咁嘅地方？ 記得。 佢咧講驍陽國咧，佢話咧裏邊嗰啲國民咧。就係、是、咧 反唇噶嘛，係啦，口唇嘅口唇嚇，反唇 啦，同埋呢個身咧好多黑毛嘅， 係， 咁好靈活，咁嗱呢個描寫咧喺現代嚟嘅計咧，驍陽國咧，我一睇大家都明係乜嘢啦，呢、這個唔係真係一個國度嚟嘅，係一群雜居嘅黑猩猩， 係嚇， 呢、這個就黑猩猩嚟噶嘛， 係。 係嘛？喺嗰時都應該有呢個種噶。 嚇！ 咁但問題咧，好多時呢啲咁樣咧，當年寫作嘅藝術嘅人咧，就冇法子。佢見到一紮咁樣黑猩猩聚居，佢冇法子咧區分出嚟。佢係一個群居嘅人咧，定係馬定係猩猩？於是乎咧就。李其明就變成 一個國家， 驍陽國 係啦， 一個國家係啦。咁好似去到嗰度咧，嗰啲國民咧就係、是、個個都係反口唇啊、大口唇啊，同埋咧黑毛嘅。 係 呢個咧喺而家嚟講咧，直情都大家體會到㗎啦。 嚇！不過講起驍陽國，另外有一個咧國咧又差唔多嘅，叫焰火國。咁啊，焰就係討厭個焰，下邊做個食字係啦。咁樣啦，咁就咁佢其中咧就形容咧話嗰啲人咧全部都係黑色嘅，又係各人係黑色，即係嗰啲國民係黑色嘅獸，一啲嘅獸類啦。咁其中最得意就係話口中吐火，咁啊好奇怪，咁就係話總之一班黑色嘅人口中吐火啦。咁但係其實由呢幾句短短嘅説話咧，首先可能可以有個理解就係話其實未必係一定係吐火嘅，因為其實當中喺呢句說話咧，其實都可以估到咧，就係話其實應該係有山海圖先，然之後咧跟住又先有圖，然之後再有文字，因為點解咧？嗰時畫嗰啲圖就係話可能畫咗一個人形咁樣嘅嘢，跟住成身黑色，咁然之後個口咧就好似有啲火咁噴出嚟咁樣啦，咁然之後再後屘用文字嚟到記錄翻就係話經啦，咁就話口中吐火，咁但係其實究竟嗰啲人係咪？究竟嗰隻嘢係咪吐火咧？唔一定，因為其實如果睇翻相關嘅圖嘅話咧，其實根本嗰隻嘢咧，或者嗰個人啦，或者其實根本一隻馬騮咁嘅嘢咧，其實似係咬住一棵葉啊，咬住一棵葉，而嗰棵葉佢畫到好似係火咁樣，咁所以根本你究竟係畫緊火啊，定係畫緊葉咧？根本係可能都有得爭拗嘅，其實未必一定係所謂口中吐火啊，可能係中意食葉係啦。咁如果係用翻中意食葉嘅話咧，就好易理解啦。就根本咧就係話呢一班黑色嘅國民，其實根本就係頭先所講驍陽國嗰扎猩猩啊，嗰扎靈長類咧喺度咬緊一啲嘅草啊，咬緊一啲嘅葉啊咁樣啊，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啦，咁究竟譬如話驍陽國或者焰火國呢啲，究竟係如果當佢係真係有嘅話咧，究竟係中國境內啊，定係境外？咁呢個就即係有好多嘅課題嚟到去研究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回應翻頭先最初所講嘅，就係話喺嗰本叫近幾褪色的記錄嗰本書入面咧，其實講咗《山海經》即係山經嘅嘢咧，其實入面好多嘢都係同外國加拿大至到墨西哥嘅境內有關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再加上頭先我咪講過話啊，原來中國似乎以前都有機會可能係去過澳洲，有機會係見過鴨嘴獸嘅，咁其實嚟講會好有可能根本就係《山海經》，其實根本就係一本外國嘅叫咩？ 《国家地理杂志》 全世界 系啦，可以叫做古代嘅《国家地理杂志》咁样啦，系啦，行运全世界嘅。 系 啦， 系， 咁、所以绝对佢个绝对 咁我呢度临尾咧举一个例咧，就呢个咧又系一个中外传说里边咧相当多人讲到嘅，就系咧人鱼啦，mermaid， 咁呢个人鱼咧喺《山海经》里边咧就系、是、叫做底日国， 系， 嗱阵咧都用嗰个图咧嚟表达，咁而家嚟讲咧，就大家知道咧，呢个咁样嘅迷思咧，喺世界上咧，中外都有嘅，喺好多童话传说里边都有。咁可能系一个靓女都未定，但有阵时又可能系好怪人嚟嘅。咁好多人都认为咧，嗰个系一个幻象，亦有人咧系。覺得是一種水動物叫魚根的錯覺來的， 即有少像海獅那樣的樣子，那隻魚根就是了， 是的，沒錯。中國呢相當多這些傳說，接近我們香港呢都有，在大嶼山盧廷人嘛，就說呢在水中生活的潛回落水的，還有很多羅曼蒂克的故事，究竟這種這樣的所謂人魚這種這樣的類型，日本也有的， 有 日本，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還有三分鐘左右可以講完。不過剛才你講的底人國就是在海內南京，咁其实喺南山经亦都有一啲叫做话叫赤鱼啊，咁就係话个样又系鱼好似鱼咁样，但係就人面咁样嘅，即係唔单止系上身系人下身系尾，有啲就系人头，就跟住系个成个身系鱼咁样嘅，都会有呢种咁样人鱼， 係啦，有咁样嘅怪兽， 係啦，有都有好多，咁甚至乎搜神记或者博物志都有鸟人啦，鱼字边做个鸟字嗰个咧吓，都有呢啲鸟人嘅传说咁样嘅，系啦。咁点？但系点解会系咁多都会话将人同埋鱼嚟到夹埋一齐咧？其实系变咗东南西北唔同地方唔同民族都有相关嘅传说嘅。系啦。 因为呢个咧可能系一个愿望嚟嘅。因为咧人咧喺尤其海边生活嘅人咧。就有陣時咧，要驚濤駭浪裏邊咧都要生活。咁如果喺驚濤駭浪裏邊，佢係一個能夠喺水頭生活到嘅人咧，呢、這個咧就完全唔怕驚濤駭浪啦。 係。 佢潛喺個水底咧，就已經係好安全。咁第二咧，呢、這個係一種咧逍遙嘅一種生活嚟嘅。 係。 譬如咧，盧廷人。佢喺生活喺大嶼山喎，喺我哋附近嘅喎，即係屯門咁上下喎。咁你諗下，一啲人咧，唔使喺世俗上，佢可以翻到水宮度咧，過一啲咧自由自在生活，一種向往自由嘅生活咧，係幾咁正咧？ 不過而家個污染都好慘啦。 收尾咧，收尾仍有好多悲慘故事，因為咧你太好啦，就有悲慘故事，例如咧，上岸之後嫁咗。这个地上的人、一段呢虽然很罗曼蒂克的生活，但是呢卒之呢都是悲剧收场。咁西方呢亦有啊，西方嗰个人鱼公主呢同嗰、个水怪啊嗰、个肥婆呢交换咗囉。 交换把声音。係啦。 把声同埋一脚嘛。咁后来呢嫁咗王子之后呢佢永远唔讲唔到声出声呢亦系一个唔系好嘅婚姻啦，係咪 迪士尼会拍真人版喎、啊、呢、这个。迟啲有真人版喎，迪士尼系啊，系啊，阿、啊、妙丽做嘅喎，系啊， 啊你记得啊？ 妙丽系啊，系啊，迟啲迟啲做啊， 系啊，即系Harry Potter 嗰、那个 Harry Potter 嗰、那个系啦，系啦吓 ，Emma 系啦 ，Emma Watson 系啦吓，系啦， 系啊，咁今日差唔多啦喎， 差唔多系啦，咁下一集再讲一讲下一啲， 继续讲下 系 其他嘅《山海经》里边嘅怪兽啊， 系吓，喂，讲下现代啲人点睇《山海经》，下一集讲一讲下。系， 好啊， 好，咁啊，好，系咁先，好，拜拜， 下周再见， 好，拜拜。